见证人啊。希伯来书第二章是我们从第没有错，第十一节开始读，读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来。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那这里是讲谁？是讲基督，对不对？啊，基督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我要在会中颂扬你。你是谁？就神了啊，耶稣基督圣子颂扬神。又说看那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我们将来要在大会 The Great Assembly， 不是 PCA General Assembly， 但是是 General Assembly of all the saints and elders， 不错，是所有圣徒和天使的大会中，耶稣要在大会中赞美天父。那我们是他所带来，他说看那神给我的儿女，当然我们要跟着耶稣来颂扬父神，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学诗班练习，可能有些要学习怎么弹金琴 heart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而他是赞美天父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七节，末了耶稣基督要把国度交给父耶稣基督什么都属于他，宇宙都属于他，是万王之王，他把这个王国交给父我们就是他的统治的范围耶稣基督不能说敬拜，赞美他的父，我们是跟着他的，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是将来荣耀的基督里的大会的一份子，将来的，现在已经感受得到了，先尝到，已经先尝到。所以 blessed assurance 有福的确据什么说 oh what a glory oh what a foretaste of glory divine 将来的神圣的荣耀我们先尝 foretaste， 就好像电影上演之前有一个预演sneak preview 我们就有了 heaven 的 sneak preview，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尝到天堂的预演，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敬拜，在教会的生活里。好，基督徒死后呢，立刻灵魂完全圣洁，被接到天上，永远看到神的荣耀，等候身体被赎，身体仍然与基督联合，等候复活的日子。最后呢，是在末日的时候复活，接受审判，但是得到永生。所以荣耀里，在基督的里面的荣耀，包括今生的、死的时候的，还有在末日的，这一切的一切当然每一个时代写的神学，可能我们后来三百年就可以加添一点但是呢，这个大的轮廓我们可以看得见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就是我们称义作神的儿女成为圣洁，耶稣基督里面的荣耀就是将来荣耀的先尝，包括清洁的良心、喜乐、盼望，在患难中的喜乐和盼望，死的时候全然圣洁，等候复活，但是身体灵魂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最后末日的时候永远与他同在。那这个叫做在基督里，这是福音，这个就是恩典之约。那我们把好些东西都堆在一起，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就是父神在永恒拣选我们要给我们的东西，在基督这么多东西，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死跟复活赚回来的，赚回来什么？就是这些罪的赦免，他称为义，做神的儿女，成为圣洁，喜乐平安，神的爱，神永远不离弃我们，死后全然圣洁，将来与神永远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约里面，我们神要求我们要做的就是信、悔改跟顺服。 我们来读一读大要理问答，之后呢我们有一些问题解答的时间。第23页还是在后面的补充材料的第23页，66问：蒙拣选，这与基督联合是指什么呢？对不起，蒙拣选者就是被蒙拣选的人呢，与基督联合是指什么呢？答：来，蒙拣选者与基督联合完全是神恩典的工作，虽然这是属灵的奥秘，却是真实的，不可分开的。与基督联合就如头与身体、丈夫与妻子不能分开一样，这是因着有效的恩召所成就的。好，我们翻到第24页。第69问，第69问：无形教会的成员就是说这个神真正的呼召在约里面的人，与基督的恩典相交communion and grace 是指什么呢？答：无形教会的成员与基督的恩典相交，是因他们在基督为中保的功劳上有份，而能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成圣，还有其他的负责，在今生彰显他们与基督的联合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成圣，还有其他的福分。好，我们来看第24页最下面一行，第82问：那无形教会的成员在荣耀里与基督相交又是指什么呢？回答：无形教会的成员在荣耀里与基督相交，乃在今生、死后和最后在复活与审判之日的得以完全。83问还是25页？第83问：无形教会的成员在今生与基督在荣耀的相交是指什么？无形教会的成员在今生与基督在荣耀里相交，因为基督荣耀的初熟果子在今生传给他们。基督是他们的头，他们是基督的肢体，因此他们既在基督里，就在基督充分所拥有的荣耀上有份。上帝更赐给他们全据，他们得以享受神的爱、良心的平安、圣灵里的喜乐和荣耀的盼望。相反的，作恶的人在今生感受神的愤怒、良心控告的可怕和期待审判的恐惧，这些是他们死后将要忍受的痛苦的开始。第26页最后，第86问：无形教会的成员死后立刻在荣耀里与基督相交是指什么？无形教会的成员死的时候在荣耀里享受与基督的相交，乃是他们的灵魂在那一刻得以完全成圣，他们被接入至高天之处，在那里他们在荣耀与光中得见上帝的面，等候他们的身体完全得赎，这身体既在死亡中仍与基督联合，在坟墓里安睡，直到末日身体再与联合连结。相反的，恶人的灵魂于死后被扔在地狱里，在那里受痛苦和黑暗，他们的身体在坟墓里做奸犯，直到复活审判的那日。这些大要理问答就是当时成年了洗礼班要读的。还有一段我们没有打出来，就是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就有复活与基督在一起，中间还有很多我们都略去了，但是这里有很多的经文大家可以参考这是在基督里有的，有这么多都是恩典，但是神的应许，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他预知，因为他说过，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十字架的死跟复活， 神把这些一切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华人教会流传着一种比较神秘一点的灵修传统，常常讲基督里的奥秘啊、丰盛啊等等。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一段我都不会讲的呀，小的时候听得到我都不懂啊，什么奥秘丰盛啊啊，有些传道人可以讲很多篇道的，讲基督里的奥秘丰盛。现在读了这个，我现在懂了，耶稣基督里的奥秘是什么东西？在基督里的丰盛就是这些东西，就是罪得赦免，做神的儿女，啊，要做基督的精兵，成为圣洁啊，向我们的仇敌宣战，啊，站在公义那边啊，良心有清洁，患难中有平安喜乐，将来盼望啊与主在一起，今天就先尝得到，很具体的，没有那么神秘，没有那么摸不到啊。摸不着边际，是这些东西。圣经里面，啊，新约的保罗书信里面讲的都是这些。啊，你可能读了之后觉得，哦，原来就这么多啊。有人这样问的，啊，有人会这样问的。那我老早就知道了这些东西。对呀，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那你要什么呢？你要秘方吗？啊，你要什么？你要发财吗？你懂意思吗？你要属灵的秘方吗？你要今生俗世的物质吗？还是要在基督里的东西？在基督里是很具体的，要给我们这些人的福分。有什么问题吗？是，请啊，这个麦克风在什么地方？谢谢。 啊，讲到得救的问题，我一直很困惑的问题，就是《哥林多前书》的那个5:5啊。啊，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得救的话，跟我们的这个得救到底是有什么不同还是？ 啊，没有什么不同。啊，让我解释一下，《哥林多后》啊，前书第五章，这里保罗说，这个犯罪的弟兄呢，要开除他的会籍，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就是败坏他的罪性，好叫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就是好叫他，我们盼望他将来到最后的是得救的。什么意思呢？教会跟团契有什么分别？教会跟查经班有什么分别？教会一定要有三个标记 marks of the church， 这是路德、加尔文等等都同意的。第一，教会必须忠心地宣讲和教导神的道。第二，教会必须按照圣经施行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第三，教会必须忠心地施行管教或者是惩戒。好，惩戒的目标是什么？惩戒的目标 is restoration， 是要人恢复与上帝、与耶稣基督正常的关系。好，这个管教的次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8章。好了，那一个人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都不听，都不悔改，最后呢，他被开除会籍，教会把他交给撒旦。意思就是说，教会对他说，你的灵魂目前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好，所以呢，他既然已经被开除会籍了，耶稣说把他当作税吏啊，把他当作是外邦人，就是说他不是基督徒。你不要说哦，他还是主内弟兄啊，他不是就是不是。就是说从人的角度看，当然神有没有拣选他我们不知道，从人的角度他看，他已经不是教会的会友了，也就是他不是一个信徒。诶，那你说他不是信徒就需要向他传福音咯？对，没有错，他现在成为传福音的对象了。但是传什么福音？传审判的福音，警告的福音，啊，当然还有恩典，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上，还有机会回头，所以我们交他给撒旦，好叫他啊，受到警告，回头回到十字架的面前，以致有一天他的灵魂得救。那我知道，在今天这个世代里这样做呢，啊，可能他还要找律师来告你嘞，啊，真的。啊，你准备好做长老之事没有？啊啊，教会快快啊，筹备一些律师费，啊，美国教会已经经历到了，啊，不开玩笑的啊，几万块，十几万块钱，啊啊，是医疗中事。OK， 但是这个却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说呢，要吐血的有的时候啊，你呼召他，召他来见长老，他不来，你叫我怎么办啊？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就既挂啊，台湾叫双重挂号，是不是？怎么说？双挂号，英文叫做 registered mail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就是有一个 green postcard 那一种啊，寄给他，他不能不承认签名，说我收到这封信，但是他不来啊，你最后还是开除他，是 in absentia， 他不在，你还是开除他的会籍啊。但是你跟他说啊，可能是写信啊，弟兄啊，现在不是弟兄了哈，John David 啊，你的灵魂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太少教会做这种事情了，我所开拓的教会最近这两年做过这种事情 ，a highly unpopular move， of course， 啊，这个被开除的，当然他的父母亲啊或者弟弟妹妹啊，一定是不开心的，肯定有人离开教会。你宁愿守住圣经的原则，啊，这个是与基督受苦的一类，一种的苦难，啊，把他的灵魂交给撒旦，好叫他有一天，啊，得救。对不起，把他交给撒旦，好叫他的灵魂有一天可以得救。我是这样理解，肉体是指罪性，所以呢，啊，把他交给撒旦，好叫他知道教会将他交给撒旦的时候，他的罪性，啊，他愿意离弃他的罪性，败坏他的罪性，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回头，啊，怎么致使他的罪性？交他给撒旦是第一步，啊，当然第二步是要悔改了。啊，对不对？啊，我们的盼望还是他悔改，啊，败坏他的肉体，就是说，啊，自要他，那现在我们先推他一把，啊，帮他第一步致死他的罪行，啊，但是目标是与神和好，还有与教会和好。有人在男女关系上失败了。假如他悔改认罪，啊，通常就是少女怀孕，啊，我认识北美一个华人教的英文堂，我相信他们是经过了管教和悔改，最后英文堂给这个少女举行了一个 baby shower， 你可以这样做吗？真理是要执行的，要管教，爱心还要坐得住，啊，刚才有一位在这边举手是吧？啊，是啊，两位啊，啊，先，啊，好好。我们怎么样准备基督的审判？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要洁净自己，要 purge and cleanse ourselves。啊，对不起，忘记章节。耶稣基督将来要回来。基督徒对末世、对审判最重要的认识是，要洁净自己，当然还要准备受苦。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假如我们还是活着的话，肯定要受更大的苦难。过圣洁的生活，肯定要在苦难里面为基督做见证。重要的是这些，重要不是去 figure out 耶稣基督未来之前啊没有回来之前的时间表。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过圣洁的生活，准备好好好的受苦。师母， 就是刚才那个那位弟兄姐妹去，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失去他的救恩， 我们不从上帝的拣选那个角度去问。在那一刻他是不是失去了救恩？我们长老会的说法是，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失去了会籍，他不再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了，他不再，我们可以说他不再是基督徒了。我很不喜欢说他不再得救了啊，因为救恩是本乎耶和华， salvation is of the Lord， 所以说不得救的意思就是神没有拣选他，从改革中的意义上来说。所以我常常避免说他是不是不再是得救的，但是他不再是基督徒，是我所说的，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在人这个范围里面，他不再是一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一个基督徒，至少按照教会的标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因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要服教会的权柄的啊，那就现在开除他了，说他就不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不再是一个信徒啊。我不太喜欢说他不得救了，得救不得救是啊神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说他是背离福音 apostasy， 他背叛教会，背叛主，背叛福音，可以这样说啊。我觉得这个比较准确一点，从人间来看他是背叛了主的教会跟主的福音，特别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呢啊，这个麦克风这边好吗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得救不得救，我们盼望他有一天还是得救的，但是他已经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还要重新成为一个基督徒。开除会籍，是。 那他们又到了美国教会， 是。 美国教会也不知道他们的 对 的以前的事情， 是。 他们还是一样敬拜神， 是。 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是爱神的，他们的行为上也做了很多有功德的事情，就接送老人啊，然后 没有功德就是了。没有东西有功德的。对对对，他们后来做很多很令人敬佩的事情。 对，那他们也认为那样子，他们还是 什么？ 还是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啊哈， 还是基督徒，还是得救的。这种人很多的。啊，也不需要稀奇，耶稣基督本来就知道有你想神看到这种个案会惊奇吗？天上看下来啊，几千年来啊，这种事多的是。我不是说这种事情是好事，我只是说这个不是新的事情。首先，开除会籍的教会，假如能够跟对方的教会联系很好，但是也不是我们绝对的义务。这对男女他们在神面前要负责。假如所有的教会都执行管教的话，那边的牧师第一件事情就问他，你的会籍是在哪里的？那为什么要离开那里？你要来我这边做会友吗？你先回去跟牧师说你要来我这里，你不去吗？我去。我是这样做的。1980年我开拓新的教会在 Flushing New York，一大帮的青年人从别的教会转来，一些是新派，一些福音派的。那我当然很喜欢嘛，年轻力壮的一大批的，我只有十几个人，他们一进来 budget tripled， OK， 啊，立刻就不成问题了。但是我要凭良心做事啊。好，他们是从新派教会来的，我说你们都要回去告诉牧师你们转过来了。他们说我们已经打仗打到累了啊，已经准备离开教会准备了一年，不要说前面那些的 OK。 好，我说好，你们不去我去 OK， 总要有人去啊啊。那你将来广东话说见到牧师面灼灼，广东话叫面灼灼，对不对？这个不对的啊。所以我去跟这个牧师聊天，我们也认识的，聊天聊天到最后我说，哦 by the way， 这些这个名单这些人都来到我教会的。我至少做到这一步，因为他是一个自由派的教会，我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另外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呢，我就跑去跟这个传道人说，这个聚会所的教会，那传道人就给我关于这一位信徒的一些的 comment， 我听了我觉得很惊讶，我说哎，他本来很好嘛，为什么你说的他这么差 ？OK， 但是呢，对方的传道人讲的话也不要完全灭掉啊，有他的道理啊。我留在心里面这20年20多年，虽然我已经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那这样做的话， 没有偷羊抢羊的问题的，啊，教会与教会之间多一点沟通。新人来到你们中间，很热心要参与，不一定是好消息。对不起啊，你们假设转会的，我不是 discourage 你们转会，你们最好好好拿好一封信 membership letter， 去找一个福音派。就假如你搬家的话，啊啊，这样做。啊，你搬到别的城市吗？你就要拿着一封信啊，去找一个当地的福音派的教会咯。好，那些的基督徒，他们犯罪被开除到了别的教会，那我知道很多教会就不问会籍的，这个是因为中国，对不起，华人教会在会籍、在教会论、教会观方面非常的不成熟，啊，没有想通什么叫教会，啊，那也很多时候没有人手去做这么多管教的事情，啊，不够长老，不够传道人，所以我所盼望的是华人教会的成熟，不只是人多信主，人多信主的首尾要跟的首尾就多了，啊，我们都喜欢扩充人多，谁来洗衣服？谁来倒垃圾？不是人，人不是垃圾，但是人做出来的问题是垃圾。我没有意思说人是垃圾。OK， 每一个家里面总要有人洗衣服、倒垃圾的，不能只是往外跑的。啊，管教就是洗衣服、倒垃圾的事情。啊，做到你吐血。啊，所以你要不要做长老执事？关怀部。不要做长老好了，做关怀部就够你做了。教会里啊，有很多好人在开会，你知道吗？啊，这些好人呢，一般在教会里面打四份半工，我说给你听。第一，长老的执事；第二是部门；第三是一个团契或这个组织学；再来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四半什么，半个是什么？什么夏令会的委员啊，什么半个的啊，四个半。这四份办公还不包括你每天8点半下班还给老板啊骂的那份工作，啊，一大堆人在开会，啊，星期天下午开到6点钟是吧？没有那么差，4点钟， 6点半， 6点半，周间开到半夜12点半，啊，对不对？讨论什么？啊，买哪一个牌子的卫生纸？一般没有这么差。OK， 好，那我讲的极端一点啊。好人在开会，这些好人呢，有一些需要从开会转回当初关怀、传福音、探访的事工。你说谁来开会？你猜猜看，圣灵知不知道需要有人开会呢？他一定知道。又兴起新的一批，哦，他们太年轻了，不懂什么事。你开始开会也不懂啊。假如教会现在开会专家能够多一些出来做人的工作 ，people ministry， 我觉得华人教会会蒙福。啊，不要怕没人开会的，啊，开会也不是好过的事情。啊，也需要有人有负担、有呼召、有这个啊，忍耐、勤劳去做，但是太需要啊，更多的人做啊，关心人的，这样子未雨绸缪好过啊，一大堆的疮疤又不晓得怎么收拾。当然，危机还是有的，我们还是要做啊。所以除了讲到一大把的关怀辅导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书上有一本书叫做 Ministries of Mercy， 好好的去读一读。好，我们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再有一次的时候了，时间来思想到啊，主你在基督里，也在基督的身体里给我们各样的福分，你也啊把我们放在这个团体里面向我们警醒，求主就继续的提醒我们，深化我们的感动，深化我们的负担，这样子我们能够在你自己教会里蒙你的呼召，懂得我们是活在你的旨意中。谢谢主给我们基督的身体教会，可以彼此的配搭，完成主你自己在教会里的心意。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